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了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瓶啤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的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梁，小花小鹿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在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 知道吗？浙江有个男子开着玛莎拉蒂去相亲， 大爷有钱，这开玛莎拉蒂算什么呢？那好车多的是。 哎，大爷，你就是挺懂车的，玛莎拉蒂特好是吗？ 那当然了，玛莎拉蒂算这个豪车，就跟那个奢侈品牌基本上在一个档次。 那个，这玛莎拉蒂一般得多少钱呀？ 哎呦，玛莎拉蒂基本上也得200-300万一辆。 那么贵的？ 听说有18款的玛莎拉蒂，那是什么款啊？什么样啊？ 是你上网查这个知道？我跟你说型号，这你要知道这东西长什么样啊？我跟你说是说不清。 我听说是叫总裁是吗？对， 好像是吧。现在我对这不太关心了。 301的功率是吗？ 哎，行了，小花，你要是这么听说啊，你就不用问王大磊了，他得跟你打听了。 我问问他是不是马力达到惊人的410匹啊？ 你是要买这车，你是要了解这车的性能？你先告诉我410匹什么概念？ 就快呗， 小孩，那你不需要了解多大匹、 哦、那就形容一下吧，就是 行，别手摇了，这就是性能好，机械好，它是世界知名品牌好车，而且呢做工很精良，关键是价位，这是一个人的这个身份的标志。 那你怎么相亲不开玛莎拉蒂啊？ 买不起， 穷横的， 非问这个扎心的问题、 哎、急了，突然间 人家小花， 你为什么不开北京饭店啊？ 不过小菜 不想开饭店啊， 就仿佛你开得起似的。 不是，这不是开 起。你问我这话有意义吗？ 我觉得是先有个念想，我没有这个念想。 你有念想啊？我也不念想玛莎拉蒂。 哦，那要人借你一辆，你开吗？ 白让我用吗？ 对，白用。 那开，那干嘛不开？好车，到时候谁不爱开？ 加油可能你自己的事儿。 加， 那个车耗油， 也不算太耗，还好 是吧？ 那你要开玛莎拉蒂相亲，你告诉人这车是借的吗？ 这个看他问不问了。 他要不问呢？ 那没必要提啊！我刚非我显摆，我非提。你看，我有一玛莎拉蒂，我这玛莎拉蒂是借的，这不没必要嘛，对吧？ 那你开它干嘛呀？ 这是交通工具，小花，那衣服你穿它干嘛呀？这是必要性，这是交通工具。 你有目的性的，你非得相亲的时候开一玛莎拉蒂。 你不说了吗？人家借给我了，整赶这天、 啊、人借你就开呀、啊。 嘿，这话两头都让你一人说了。 相亲这种时候，你这么开会给别人一个误解的。 那谁，我让他误解了吗？他也没问我呀，小花，就跟我跟你说的， 初次见面好意思。 现在让你当北京饭店总经理，你当不当？ 不当呗。 完了，就是临时当几天啊，比如说临时当几天，人家就崇拜你。哎呦，您是总经理。 那我不会相亲时候专门带这个时候的名片给人家说我是总经理。 哦， 就是我不会特意告诉人家，就是我是这个什么的。 你会不会把人约到北京饭店去？ 有可能。 你看看，让人误会你来，人家冲你，哎，不，这个狄总好，狄总好， 行。 那玛莎拉蒂是不是您的？您买多长时间了？那我可以告诉他。 那我问你，就是如果你开玛莎拉蒂，结果你的语言谈吐跟高档车没有什么联系， 那也很正常啊，这车是借的。 就是连女方都觉得你怎么这个谈吐一点都不像开玛莎拉蒂的呢？ 我跟你说，那是因为这年头啊，开玛莎拉蒂的人很可能这谈吐不怎么样。 就是套一句话，开好车不见得就是 哎 有钱的， 哎，不是，他是有钱的，他不见得就是有素质有文化的。他开好车一定是有钱的，但是呢他这个钱呢有可能是一夜之间暴富， 嗯， 对吧，他挣了钱了，他之前未见得他的文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 就是文化水平不会一夜间暴涨， 对，所以他 钱有可能一夜暴富， 所以有人经常看，哎，这人怎么开这好车这素质啊， 哦， 那并不代表这车就不是他的啊， 是这么回事。 哎， 浙江的那个男子呢开着玛莎拉蒂就相亲去了，女方呢跟他聊聊聊，就觉得这哪儿像是开玛莎拉蒂的人呢，也不像他嘴里说的什么开民宿的老板啊，就留了个心眼儿。划了一查，这个牌子压根儿就不是这男的名下的，而是一个什么豪华俱乐部嘛，比劫的车子。 这要在国外也正常，好多有钱人都租车开。 哎，这就是租的。 那要他看，他说没说这玛莎拉蒂是他自己买的了？ 对呀，啊，再者说的，就因为这么一条，就给他定性，这男孩有点亏。假如说啊，我就是为借这车，我没有显摆的意思，只不过我想开这车接上你，你这说人家欺骗了。你说人家说话口无遮拦不合理， 而且有些比如说咱现在说，比如说高管他那个公司给配车， 对， 你比如说他开车出来了，你没问他车是不是他的，那人也不是故意的，对吧，人家不能说这个我这车见面现在说我这车是公司配， 你们还挺爱为这男的说话的。 那我们也是男的，将来我们背不住 也借车， 哎，要看他这个目的性，他就是比如说真是就为骗人，有因为有的人专门里的骗子，所以那让人不值得提倡。 我倒是聚焦在这个人的谈吐到底有多不文雅呀，就让人女孩都能怀疑到这份上了。 那就是说，反正一张嘴，那个话说话那个语音、那个语调、那个语气、那个语言，这四语搁一块儿都不怎么样，连一句成语都说不上来。 但我觉得，如果真是租车被显摆，其实我觉得他也是智商欠费。 那不 就不是每个好姑娘都这么容易被骗的？ 他不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这个优势更明显一点吗？现在这么激烈，那假如说 结果把自己卖了，他要不开这么好车，普通的手扶什么的过去了， 手扶过不去，手扶还在地里边呢， 手扶啊连那个五环都进不来。 社会上吧，租这个好车出来过瘾的还真不少。 那当然了，有的人真是喜欢，他买不起，他可以过这个租车瘾，因为租车这个行业既然存在，就有这需求的，对吧？ 但是租车你还真得小心点儿。你看，有个男子租的保时捷，结果呢还醉驾撞上一大货车，幸好啊人没什么事儿。就是这个修理费是巨额的，而且还面临5年的禁驾和最多半年的牢狱之灾。还有一个小伙子租了一个兰博基尼，也是搭讪妹子，怎么搭讪呢？追，结果自己失控撞进绿化带了，车也是借的呀。 所以说呀，这个还是要遵纪守法，安全第一。租车这个事儿本身没毛病，其实以租代买啊，是一种节约能源、节约资源的很好的形式。 对，就是租完了别闯祸惹祸， 哎，就别故意去显摆、去嘚瑟就行了。 哎，现在这个亲呀，真不好相。 那也看怎么相。 兰兰那天跟我说来的，见了以后呢，聊了几句啊，就想算了，走了得了，我也没有那个意思。就这男的呀，苦苦的非要留兰兰吃饭，之后呢又不断的发微信给兰兰。什么在吗？吃饭了吗？ 那是瞧上他了。 兰兰基本上就回不好意思啊，在开会啊，哦，不好意思啊，我在忙啊。兰兰觉得这个暗示的已经很明显了，可是没想到一两个月后，等兰兰都快忘了，这男的又出现了，又问他，哎，你休假打算去哪儿啊？要不然咱们俩一块去玩吧，以后啊咱们蜜月还可以去哪里哪里哪里。 这是追求者，这很正常啊。 可是兰兰说我已经很礼貌，但是我已经很明确的暗示我们不可能了，他为什么老是不能接受这个信号呢？ 你看在男女感情上啊，你虽然暗示对方了，但是你不能剥夺对方继续保持追求你的权利。 所以呢他说要请我吃饭，我就说我肚子疼。 我觉得你应该更直接告诉他不去，我不喜欢你，我不去， 直接说不喜欢他，那不会伤他吗？所以我就一般不去接受他的邀请，他比如要跟我见面，我就说我有点不舒服要回家了，他一约我就说我很忙。后来我觉得这个男的应该明白吧，可是这么久了他还是一直的对我表示那些过分亲密的关心， 那就是说明这个人执着。有人相信啊，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小花儿，如果碰上这种事儿你怎么办？我说直接说。 你看跟我说一样吧。 花 后兰兰说，你猜怎么着，我想了个绝的。 有多绝？ 怎么都劝不走的这个家伙呢。我后来跟他说了一下，我说哎，其实结婚也简单。他说怎么简单呀？我说我只要一辆玛莎拉蒂。后来他再也没有联系过我。 我这玛莎拉蒂这么好使啊？ 前面那么多方式都没有用，就这一辆豪车就把男人吓跑的心态，你能理解吗？就好比说你屡次向洋洋求婚，那洋洋最后呢直接狠了狠了吧， 赔了赔了吧，糟了糟了吧， 冲着王大磊一拍桌子，我要个大衣柜。 这我能满足，我连大衣柜都不趁 的。洋洋的什么紫檀，花梨纹的紫檀。当然不是所有的女孩都是那么的 喜欢木头 和物质啊。你看李大红就有一颗真诚的心。 王大磊有火柴我就去跟他。 王大磊身高不太清楚，体重挺大的，轴距扭距不太清楚，匹配不太清楚，超大的胃，八斗的大脑袋，足够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王大磊就是我的四驱王者，年轻有为。在洋洋眼里你还不如大衣柜，在人李大红眼里你就是玛莎拉蒂。大磊考虑考虑。 我先弄一大衣柜。 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来大街酒吧里，你看熬夜看球还是有很大的好处嘛。 熬夜看球有什么好处？ 这个你就这么说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话。熬夜耗身体，你看现在你还打哈欠呢，还熬夜，根本熬不了。那黑眼圈怎么来的？那鱼尾纹怎么来的？那个脸上那个斑啊，身上那个点儿， 你看我没完没了的干嘛？ 身上的点儿你看呀， 毛孔，什么叫这身上的点 儿啊？那毛孔该收缩的放大了，是不是？该紧致的， 你别老背着我看。 该放大的收缩了。 对呀、 啊。干嘛死了？ 收缩是好事。 我跟你说啊，这个看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有一个男子啊，在上海看球，中间15分钟出来透气，后来发现呀，小偷，马上报警，这嫌疑人马上就抓获了。 贼呀，也不会赶时候，不知道世界杯期间这是不能偷东西吗？ 哦，有 人都不睡觉， 哪儿写着呢？ 哪是什么时候也不能偷东西呀、 啊？因为世界杯期间啊不睡觉，所以夜里都防盗， 什么时候都不能偷东西，即便偷东西，他连。真是像那个老话说的，连黄历都不看， 老话都忘了。偷风不偷月呀、啊，偷雨不偷雪，点灯人未睡，壳子心必须。 哎呦，这要是没当过贼呀、啊，根本就总结不了这么好。 哎，没听过相声就背不下来。 你就是那个什么点灯怎么着？ 点灯人未睡，壳子心必须。 哦，就是对方一咳嗽，你就赶紧跑。 不是，他就心虚了。 啊，你在门口咳嗽，屋里那位就心虚了，他怎么又到我们这儿咳嗽来了？这甭管怎么说，这个偷东西 咳嗽什么时候也不能老咳嗽啊。 小花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你说你晚上熬夜看世界杯，午觉正睡着呢，那位咳咳咳咳也挺可气的。 我跟你说，中午补觉不就为看球吗？中午好好睡，敞开的睡，要是说没有这个单位这工作时间管着，睡一下午 那你就错了， 提前过30， 那你也错了。 熬夜 怎么呢？ 多睡，你晚上少睡8个小时，中午你就睡7个半钟头。 那几点到几点不让睡了？ 那你晚上睡着睡不着了？ 不睡了， 不熬夜，你不就会不睡吗？ 那球赛才多长时间啊？你就熬一整个夜？ 哎，你现在看还正合适。这个球赛多长时间不重要，它重要是一天晚上有2场。 那科学家说了，睡午觉调节身体机能，增强体力，消除疲劳。但是入睡啊，超过30分钟以后，你的身体由浅睡眠进入深睡眠，你就不容易醒了，扒拉扒拉扒拉不动了， 完了死了。 这个时候，如果在深度睡眠的时候你被唤醒，比如说老板来了，你扯你凳子，你醒了， 嚯， 你大脑 老板这关系还真不错，经常玩扯凳子。 你大脑会出现暂时的相对供血不足，导致身体不适，愈发困顿。 这个老板扯凳子呀，分扯哪儿的凳子？是扯架脚那凳子呢，还是扯那上半身那凳子呢？ 那看老板的选择了， 看老板多大劲儿了， 看老板对你的平时 想不想要你了。 你看现在好多人都熬夜看球，对吧？白天你又得上班，都是通过一个什么躺椅啊，凑合凑合，吃完饭睡个什么10分20分的，其实还是管用。 那当然，绝对管用。 但是一般来讲，我觉得说实现你们俩说的什么睡个7个半小时，哪公司能允许你大白天在那睡觉呢？ 那就是这个休息的公司。 但你别说啊，中午能睡俩钟，哪怕中午就睡1个小时， 都是极大的缓冲。 人说这个子午觉最养人， 是不是？ 十分钟都管用。 那不是王大雷晚上看球，中午在他们主任门口 敬堂，哎呦，睡这个香啊！ 我真会挑地方。 从他们主任门口那拿了把椅子回去搭好了，睡毛巾被小褥子。 我是幼儿园的吧？ 炕席儿。 一看就是王大雷老师在电视台打地铺啊，这是打出经验来了。 我以为我在电视台整脱呢。 这关键是你不是那个柜儿里面有这些东西吗？ 柜儿里边， 人家都有写字台，你有一小柜子， 枕头也拍好了。往那一躺，眼珠往上一翻， 死了。 这儿美美的，马上进入深度睡眠。 正好主任出来 布置工作，一看那屋怎么都睡了，扒拉起来扒拉起来，赶紧报选题。 这报选题是炫想起来的，提前都没通知。 就人家王大雷抱着被褥啊，我跟主任磕了， 可拿这当选题。 你是真得忘了，你知道吗？ 王大雷老师在这主任面前又想起他那独门绝技来了。不报选题吗？刚才睡觉时候怎么练来着？眼珠往上一翻， 舌尖一点上牙膛，死了。 但主任不放弃，扒下去扒下去， 他还有气儿没有？ 你装死没用啊。 对， 主任对付你早就驾轻就熟。 我这招一般都是对付狗熊似的。 可是这么多年您也没碰见过狗熊啊。 王大雷，报选题都在说这个女生为什么看世界杯呢，您快，你怎么想？ 我哪知道为什么看世界杯 啊？你就这么跟主任说呀？啊， 这选题又不是我报的， 让你调查一下，采访一下。 谁报这选题？ 让谁采访去？ 这个、 报的那个呀，倒是没派出去，把你给派出去了。 我就恨那报选题的。 你呀，就得跟着实习生，不是带着你？ 实习生带着我？ 哎呦，你怎么混的？ 跟着你，出去报。 谁在头了？说清楚了。 出去采访去了，街边的什么彩票小铺啊。这个卖汽水的， 这跟女性为什么看世界杯有什么关系？ 采访女店主啊，女业主啊， 女业主， 女小业主吗？您为什么爱看世界杯？ 小花园采访你不就完了？ 可以来采访我呀？ 什么？ 您为什么要看世界杯 啊？ 看吗？ 啊？ 下一个， 这就不应该采访。 完了，冲着那漂亮姑娘就跑过去了。哎，请问您为什么要看世界杯？我不看呀。 哎呦，就这漂亮的还不看？ 那个头发长那种，追，尿，您看世界杯吗？我看，哎呦，太好了，您为什么要看世界杯啊？别人都在看，我要不看我就输了。 你也不知道输什么了。 哦，您是个好强的姑娘。 哎呦，怎么看出来？ 那您有男朋友吗？有。 那他知道为什么看世界杯了。一般有男朋友的陪男朋友看世界杯。 对啊，我陪我男朋友看呀。 你看他这么回事吧， 最喜欢跟男朋友一起看球了，因为他什么都懂，什么点球啊， 就懂这个 带球啊，越位啊，越位都懂。 他是被这男的给骗了吧？ 你是不是嫉妒啊？ 哎，没有，他是盲目的崇拜，这没听出有什么高含量知识性的内容。 人家说深了怕您不懂。 喵，您看世界杯吗？ 您学什么猫叫啊？ 看世界杯。哦，您为什么要看世界杯呢？因为我买足彩了。有句话说得好吗？足彩反着买，别墅靠着海。 那跟他看不看世界杯有什么关系？他第二天看结果就行了。 我不看世界杯，那牵动着我的那个神经好吗？ 哦，神经还是。 我拿钱买的，懂 多新鲜的 钱， 我还没说彩票拿废品换的 啊、哦！他赢了，我钱没了。 这两句话都没有打起来了。 王大雷又堵截了一个女生。 我怎么老堵截？ 你们电视台的不都得上去封住人家路吗？ 请您接受我的采访。 我 要不然 我没听说干嘛要封住别人路。 请接受我们的采访。 啊、我们想对您进行采访。 啊。 我们是电视台的 王大雷， 亮明身份。 王大雷拿着话筒啊，您好，你愿意接受我 的采访吗？ 对， 看人脸色，人脸色不好了，对，接受采访吗？如果脸色还好的话，不接受 就不说了，就说这半句。 姑娘说了，嗨，这你还不知道 什么事儿啊？ 我跟你说一个天大的看球赛的理由吧，那就是啊，这届世界杯的球员太帅了。 小花，这是你接受采访的吧？看他们在这球场上这个潇洒这个驰骋的这个劲儿，你就神魂颠倒。哎呦， 咱们就事儿说事儿，是不是？我就喜欢那个安东尼格里兹曼。 为什么喜欢人家？ 帅啊。 怎么帅啊？ 那小头发，那眼睛，那鼻子，那嘴儿， 那不都在头子长的吗？ 就是因为他这名字你们没听过。我要说 C 罗啦，梅西啦， 都已经被淘汰了， 听着也熟，也不显得我能个。 内马尔，这大熟名。我就 这么说，内马尔，我还真不觉得帅，跟那几位无法并驾齐驱。 哎、就算啥吧，都知道。我就说一个，这个安东尼·格里兹曼，你们不知道。 你要说你喜欢姆巴佩，我就佩服你。 姆巴佩怎么了？挺好，大高个。 还有呢？ 一笑俩酒窝， 左两眼冲短，会弹两下的琵琶。我听这词儿耳熟。 这谁非让你背词来的？ 这仿佛哪相声里有。套路啊，这简直就是！ 我就说人家长得那个和蔼可亲那个样，看球我都敷着面膜看， 瞎看， 不是 把眼睛挡上。 他那是眼睛带窟窿的。 哎，小柱知道。 就看那窟窿眼。 哎，我这不是熬夜了吗？咱们因为已经喜欢上那个格里兹曼了，咱们不能给他跌份。 这个您给人家跌不了份，您知道吧？ 哦、 人家没拿您当回事儿。再说您别 没拿你当份。 对，再一个人家 拿你当了。你赶紧继续你那选题吧，大雷。 我的选题不是我报的。 问一些男人和女人看足球的差异、糗事儿，不都是你的选题吗？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你说这有什么差异？男人看球就觉得多兴奋，每一场都聚精会神的看完，我连广告都不放过。 这不就是一群人抢一个球吗？有什么好看的？ 比分、拉拉队、配合、球技。 哎，那谁呀、啊？长得好帅哎。六号呗，是四号， 连数都不认识。 不是他们俩抢一个球，我 六和十四能一样？ 看不清楚。 啤酒、花生、毛豆、烤串、炸鸡，看球啊是个体力活。 哎呦，熬一夜老十岁，必须敷着面膜熬，无面膜不看球。 好球，漂亮！ 谁进的呀？谁呀、啊？怎么进的呀？是你头球吗？啊？ 激动，心跳不停，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脑子里只有球了。 哎呦，看这么半天了，怎么还踢呀、啊？好困呐！哎，我说，咱吃点什么呗？哎，明天要不然咱们逛街去？ 逛什么街呀、啊哎？明天这球赛咱得看重播，重新再看一遍。你看看人家那个球技，你看人在球场那个劲头。 你都不陪我说话，一天了就知道看。哎呦，可算结束了，睡觉，睡觉，睡觉。 哎呀，只要让我看球赛，干什么都行，家务我全干了，行吗？ 白天他表现还不错，衣服也洗了。那我看球的时候就勉强的乖一点吧。为什么女性不能爱看啊？ 你不能有性别歧视啊！我告诉你，你的妈妈是女性，你的姥姥是女性，你的奶奶是女性， 你心爱的洋洋 也是女性， 但是他们都不爱世界杯。 洋洋的名言就是：“我对世界杯有一份不可磨灭的激情。”你别看我不懂，所有世界杯的 新闻，你要不花这2块钱，激情就没了。 错了吧？今天我买了四注， 8块。 娱乐72遍，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遍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遍，多联络，多接洽。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入配成双，天蓬十六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声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酒吧里，在你们的学生时代，是不是不参加自习呀、寝室里打游戏呀、睡懒觉啊、旷课呀，也要受到一定的惩罚？ 别让老师发现 的。在我的这个学生时代呢，是没有旷课记录的。 是吗？ 因为根本就全都不去。 你是中间休学了吗？ 没有， 他是末了休学了。 哎，家宝， 怎么了？让我 好好学习，将来怎么办？ 怎么成为四有新人呢？ 哎呦， 成为栋梁之才。 哎，你先说说这四有都有哪有？ 反正都这么说，四有。 你小的时候还是个五讲四美的好孩子呀。 对， 还 没有 三热爱呢。 现在也有五险一金。 工作。 你怎么回事？现在？ 我现在挺好的。 啊，少时不努力啊， 老大驼石碑。 现在好好说你啊。 啊。 一天到晚输出生命值、移动速度、冷却 CD， 游戏喊你老看着也受不了， 做梦你都喊这个。现在你愿意去武汉商贸职业学院吗？ 我先听这名， 你再读一遍。完了 没有？我这个大学好像比这个名字稍微简洁一点。 哦，叫职业学院。 好，还不如这个呢。哎， 他们学校辅导员制定了一项班规。 什么班规？ 旷课的学生 好 要受到应得的惩罚。 哎呦， 够狠的。 这听着可就不轻啊。 怎么惩罚？有人说了，灌辣椒水了。 嚯， 哎呦， 那种特务才那样。 同学们说没有没有，就是想让他喝点酸辣汤。 哎呦， 酸辣汤辣椒水，这是一种东西吗？ 同学们啊，稍安勿躁啊。 嗯， 其实呢，今天老师来说的这项班规大快人心啊，就是让旷课的同学去打扫卫生。 老师，我不上了。 当时，哎呀，在座的哦，就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这说明这一班没人扫卫生。 旷课的学生要去异性的寝室打扫卫生。 嘿，这些位更高兴了，我违规。 这些男同学非常踊跃啊。 啊， 新规就是好，拥护新政。 新政，我的天哪！ 老师是维新嘞， 小王朝。 给女生做卫生？ 为什么非不能是男生呢？ 女生宿舍不是不让进吗？ 你只要旷课就行。 原来是可以进的。 啊，当然了， 旷课就让进。 哎，你们几个坐下，干嘛呀？咱们 这几位兴奋了。 去给异性打扫卫生，要擦桌子、扫地、拖地， 还是点活儿。 有可能还要清扫卫生间， 连厕所都得扫啊！ 同学们又站起来了，哈哈， 女生也起来了，这是。 女生们也是吓一跳啊。 嗯， 怎么 不能让男生进的？ 怎么，老师他们这样好吗？ 对呀， 那听这话就还是愿意。 放心吧，一定给你们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哎呀，这学校在哪儿啊？我现在报名来及吗？ 完了，有一位胖同学呢，被派到寝室，女生寝室啊，劳动了20分钟。 怎么样？感受怎么样？ 直到获得了女生寝室的认可， 哎， 才可以离开。 这就给放出来了。 胖同学觉得很丢脸，说以后再也不敢旷课了。 哦， 好家伙，他们女生 去之前不是很兴奋吗？ 回来就丢脸了。 被打扫寝室的女生浩浩说了，这样的惩罚真有趣儿。 别着急，也有你被罚的时候。扫男生宿舍， 我争取不旷课，因为我可不想打扫男生那臭臭的寝室。当然我们这儿也不香啊。 你 把实话说出来了。 老师很满意。啊，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嗯， 同学们不仅改正了错误，还锻炼了身体。现在旷课的人明显变少了。 关键还是锻炼了身体。 不管男生女生，只要有同学不想上课，就会不知道在哪儿有同学阴阴的说一句。 阴阴的说一句。 你想去异性宿舍打扫卫生吗？ 这是憋着坏。 顿时觉得脖梗一紧，脑后生凉风。 当时就晕那儿了。 这个事儿是个实事儿啊。 嗯。 就是刚才说的武汉商贸职业学院的事儿。不过呢，咱们街坊们听到这事儿以后啊，都议论，说这样不会搞得第二天班里的男生集体旷课吗？再说了，旷课男生打扫女生寝室，进女生寝室， 这位也想去， 这年纪也动了心了。 我们学校都是年级前50才能打扫女生寝室的呀。 哇， 这是一种鼓励政策是吧？ 嗯。 但是看到那个胖同学减重50斤，我们也是。 不想去了， 没谁了。王大磊，工作有，收入无。 殷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狄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圣贤 真无。 娱乐七十二变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料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 毕业展，一些作品被盗，一些作品遭殃，同学们无计可施，咱们的美术学院看起来。哎，猴， 嗯， 明天就是毕业展品开放第一天了，你们都拿出什么？又马上也来了，你们都拿出什么样的作品跟咱们广大市民见？ 你最近是不是实习这个，在政府机关实习多了 啊？有点啊， 老以这种 说话是不是现在特别有档次？ 没有，特别不合时宜。 对，你想多了， 怎么老带出广大市民来？咱们这个是一个专业的展览，广大市民不涉及。 对， 也有这个对外啊， 是有对外啊， 观众来啊， 那叫参观者。 行， 不叫观众啊， 听你们的还不行吗？是不是？ 不是怎么你那准备我们最好的设计啊？ 我听听，马上你是什么设计？ 听听你好抄抄。 哎呦，我都拿挂上去了，已经 什么 正早就挂上去了。 明天展，今天晚上咱们不说给装置了， 挂历 装置。 你要知道每个展品它背景的颜色、整体的空间对应关系，你别都明确呀。 你看这种课他一节没上，他还是研究的挺清楚。 他只能说一堆官方的大面上的话 啊、 嗯。 得了吧，你就嫉妒我。 你闹的什么呀？嗯， 我设计的， 安的灯泡 什么？我问你什么、啊？他已经听不出来这话了。 我是这样的一个，我那个叫做石雕大鱼群。 哎呦，听着跟大排档差不多。 怎么说话呢？ 石雕大鱼群，就这个一听那个大字啊，石雕鱼群现在还行。 大鱼群， 石雕大鱼群一听着就有点。 那你这可费功夫。 乡土气息。 我是观察了一个自然生物啊，就海洋界里的这些鱼。就是他们有一种鱼是银色的，一排一排密密麻麻的， 叫什么他都不知道。 有几个头鱼，这鲷鱼啊， 啊叫鲷鱼，没有罐头啊。 好多好多的鱼， 干嘛还加大呀？ 群多呀，大呀，大群是一个， 哦， 400个以上啊。 你听我说， 400个， 你的文化课素质实在太差 了。怎么了？ 为了表示多，用大字来形容是吗？ 直观呢？ 对， 艺术作品要直观呢，因为我的表达已经够深刻了。我跟你说，我那绝对是一大群400个的 人呐。 你这个 不是啊，鱼啊，唉， 挂上去了吗？ 我也可以叫做钉上去，是吧？一个鱼背后有那么一个针儿，嘎一扎， 好，有个针儿。 有时候我为了这个创作的一种即兴发挥， 我以为他为了针儿一扎的， 就是那个点彩画派吧，咔往这甩呀。 行了，猴，我跟你说， 我一点艺术气息都听不出来了， 别听， 那么像装修的。 点彩画派， 别听， 哎呀，痛快！ 让他高兴，让他痛快。估计这次毕业里边没他。 我这次呢，也是什么呢？刀过去，嘿一个刀过去，然后背反手一个，还从底下再胯下一个。 嚯， 够太糟践艺术了！练都什么张飞变马，苏秦飞剑？ 不跟你们说了，一点都不懂艺术，什么呀？ 是。哎、 你们俩怎么样啊？猴马， 好嘛， 这是山西的地名。 猴马，快！ 猴马， 我们这是新创新、新规划、新蓝图。 完了，他不会起名字，他不会起名字。 没想好啊 啊！什么没想好呢？ 啊， 我这灯都挂上去了。万机场， 一机器人，俩嘴儿， 一个扛枪，一个拿手雷。 一出去先捅，加印，开始。 我游戏玩的多了，虽然我这个东西啊。跟游戏有一拼，但是不能和你们透露。 没设计出来， 就说没有就行。 这 我们明白。 这种东西是抽象，你不摁它它动不了。 那就设计了一电梯，你不摁它动不了。 而且非常贴近生活。 我没听明白，你再说一遍。 完了你不及格，你肯定不及格，真的。 这有什么， 你回去好好想想吧。 回那我这也比他那鱼群强。 我这起码有明确的东西，你那说什么呢？你这个、 你俩这个真的跟我的没法比。 你这是什么呀？ 啊， 你这是什么呀？ 你别吹 呀、 啊、 我说就是呗，对，就是你。 你 啊， 对，就是你。 人啊， 哎呦喂，你们真不上道！我这个作品的题目叫喂，对，就是你。 哦，打电话呢。喂，对，就是你。 哎、你不能理解我这个设计的这个抽象的理念。我设计就是一只手。 哦。 伸出去的手，知道吗？ 从哪儿 啊？ 从哪儿伸出来的？ 从墙上啊。 哦，从墙上伸出来的。 是一只手，这个食指呢会往前指向。如果你跟他接近的时候，这个手会随你的感应而随之动作。 这手会动？ 对呀、啊，这里既有那个感光， 谁手都会动。 我设计 墙 上的 手， 这个设计理念，这里有很多科学的原理啊，有随着这个感光，这个然后这叫电子化这个感应系统。 哦，哎、啊，这挺有点意思啊。 比那鱼群那都能刷过来刷回去， 差一点点是吧？ 差，你跟我这差一点点。 你要多第二了？ 你那手我知道， 而且我们这手是有造型的， 皮影儿，是吧？小手 你闭不了意了，真的，这你闭不了意了。 手影儿， 就观众可以跟这只手互动，是不是？ 那当然了， 比划各种手势。 对呀、啊。看就是我这个设计的这个理念，高科技的跟现在这种雕塑艺术的这种结合， 可以握手吗？ 可以啊，可以是可以，但我不允许大家握，我会写上的。 咱们到时候设计比赛见， 还比赛跟你比， 都是丢人。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全军。 全军突击， 在部队开展的展览是吗？ 毕业作品展现已开放， 最后两天 开放一周， 最后两天大甩卖， 我看好像总怕人没人来。 应该拿大喇叭， 做好准备， 应该拿大喇叭冲外喊好消息，好消息，开放一周， 开放一周。 哎，是，别喊了，就这点学生。 哎，今天是观众场啊，你看看，有这么一大堆的人聚在我的作品前啊，他们有哭有笑。 那就对了，那就对了， 给你作品出面来了，觉得你这作品太不怎么样了， 太可乐了。 说实话，他们被艺术这个感染的非常的深入。 那怎么有哭有笑不一样啊？ 有点交叉感 染。每个人感情是丰富的，是不一致的呀。这就是一个好作品带给不同人的不同的一种反应。你瞧他那作品 没人看。 我这个作品啊，一般看都是底蕴的人，站一个小时没走没动，对不对？ 实在走不动了 没动， 拿着菜篮子站一小时了 没动。 你看你看我那些人群都是年轻人，然后都是那种时尚活泼的、 哎呦，你看他们这个上蹿下跳， 受到我那个激励啊，那个活力被激发了。 你快看看你那东西吧，你护着点。 我的天呀，我觉得他们这些反应有点过激。 你能跟一块说吗？ 就你那反应过多啊。对， 我特喜欢这样的这个参观者、 嗯、 啊，我觉得他们这样说明我作品有感染力， 都疯了。哎哎，等等，我看我的这个粉丝们照张相去啊，我先忙啊。 你看还有粉丝，哎，装哪有粉丝， 真是有哭有笑的，跟人照什么呀。 是，你看这一照相都跑了，回来没 照出来不好看，有哭有乐的。你看我这几个粉丝，哎，我咱也照一张相吧。 有文吗？有塑料袋吗？ 啊， 有那圆珠笔吗？ 有塑料袋、圆珠笔。 有扇子吗？ 还照扇子，还有传统观众。 这行，我这传统意思。 不是，是只要免费发东西，他们就来拿了。你发扇子吗？发笔和那个本啊什么？ 我这就有皮皮虾。 哎呦，这一天下来怎么样啊？ 哎呦，怠慢各位啊，怠慢各位，我今天粉丝太多，又给我照相，还有几个艺术学院的那个专刊杂志的要采访我，然后呢、哎、 他这就是吹牛。 别乐的、哎、你也是一个劲儿嘱咐他别乐。 行行行，你爱怎么想怎么想，反正艺术这种东西啊确实是有门槛。 对对，有门槛。 行了，你们二位也没好好看过作品，我带你们去瞧瞧去吧，来。 哎，什么呀这是？哎呀，哎呀，自己的自己的设计所惊到了， 快哭了吧。 这是你设计的就这个啊？ 不对呀、啊、 就这一小片。 我大鱼群，我大鲷鱼群呢、 啊？大鲷鱼和大鲷鱼群是两回事啊！ 你看看这鱼啊，都改什么了？ 哪有什么鱼群？ 怎么就这么几只了？ 哪有这么鱼？对呀、啊， 我那四百只鱼群呢、啊？哎呦，让人给端了！ 哎呦， 警察给你招了？ 谁这不 是让人给端了？ 没照吧？ 我是穿这连锅端的，这相当于是。 哎呦， 连锅熟的鱼啊！ 哦，卖小烤鱼呢？ 你看边儿， 不是怎么连锅端了？ 我写着请勿触摸，请勿动手啊！ 啊， 怎么这样了？ 他没说不让端走啊。 对，人拿筷子夹 的。有你什么事儿？有你什么事儿？ 看你的， 看你肚皮去。 我说有哭有乐的。 我看你那一手去，快点。 你看我这一手， 一只。 你看我这一只手。 哎呦，你这一只手怎么变两个指头了？ 哟，小样二呢？ 对，冲着你 说你呢。 哎，就够二。 怎么黑了？ 说你又黑又二。 太不像话了，把三手指都耗掉了。 小二黑，你那个， 哎，你俩这不都完了？ 我这上档次了， 你 名著小二黑。 小二黑呀，你要结婚，你这个 暴风骤雨。 我们说的这个事情表演虽然夸张，但是呢，据钱江晚报的报道确有其事。毕业作品展开放一周，却有不少作品折损。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的学生小谭是重灾户，他的雕塑作品石雕鱼群被人偷走了。有的年轻女观众还拿起他作品中的一条皮皮虾拉开包准备放进去，恰好被值班的同学发现。虽然作品一圈几乎都贴满了请勿触摸，但是毕业的学生等来的却是一群仍未毕业的观众。 近年来，全国各大艺术院校毕业展均在不同程度上对公众敞开大门，但在公众感到新鲜有趣的背后，师生们却总在困惑，作品怎么能不被破坏呢？他们年年都在被谈论，却从未如愿消失。有人形容校园像一个结束大甩卖的超市，展品被损坏，草坪被践踏，满地的杂物。在观众有意或无意做出损伤之举时，或许并不清楚这些作品花费了这些年轻人们多少的心血。不论这些作品的价值高低，其中耗费的时间和金钱却可以计算，对于毕业作品，每个学生都是不遗余力的。 好，我们在现场找到这么一位蹲在角落里的同学，我们听听他的遭遇。你好。 我的 你等衣服都破了。 大都没啊， 他们把我当展览作品。 您觉得，哎，基于您现在的这个情况，您觉得以后在办展的时候应该门口收费吗？ 收费，大人5块，小孩500。 你看你孩子都没打过呀、 啊？有家大人管没有啊？ 后海前门大石栏，搜狐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恭候您。 这个毕业实习的时候啊，领导走进办公室巡视了一周，对王大磊说：“那个大磊啊，听说你这个专业是导游，哎，你一定对这个路线非常的熟悉吧？”大磊一想，这表现的机会到了，赶紧连忙点头：“是是是，领导非常熟悉啊。那好，你把我这两条金毛牵出去溜溜。” 小花啊，打电话叫了一个披萨，送外卖这个特别负责任，是个小哥，还挺帅气。半个小时之后来了，哇，把这箱子往这一搁啊，揭开盖，小花着急啊，跟这个快递小哥一块伸过头一看，发现什么都没有。当时这场景，就看这个小哥的脸，刷，惊呆了。愣了5秒钟，回头对小花说：“哟，真对不起您，我骑错车了。” 晚上呢，轮到王大磊的女友做饭了。女友想耍赖，不过呢，王大磊识破了，女友只能不情不愿地去了厨房。不一会儿呢，他端来一个托盘说：“大磊想吃什么，请翻牌子。”于是呢，王大磊看到托盘上有4个牌子，上面写的：香菇炖鸡、葱烧排骨、番茄牛腩、红烧牛肉。大磊一看，哎呦，我可以都要吗？女朋友说了：“哎，就怕你吃不了。没关系，吃不了你就甭给我零花钱。”过一会儿，女朋友端上了4碗方便面。 小花啊，交了个男朋友，哎呦，俩人这个好，天天腻在一块儿，老公老婆老这么叫着。有一天，小花发现男朋友手里存了个老婆的电话号码，她这号码一看不是她的，小花不知道怎么回事，背着她这个男朋友呢，给对方拨了个电话，希望看看怎么回事。电话接通了之后，哎呦，没想到对方说话给小花气的，当时提出跟那男的分手。结果过了一段才知道，感情对方真的姓婆。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